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 记得这首歌的名字吗？它叫《那些花儿》。在99年，这些花儿开得非常的艳，但是朴树不太像花，更像是一棵树，一棵叫做朴树的树。表情不多，但时常忧郁，有孩子的情绪。这样来说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棵这样的树，经历过生如夏花的灿烂，而现在却义无反顾地走在各自的平凡路上。